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在这一周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国著名速度滑冰运动员埃里克·海登，以及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肖恩·怀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周精彩回顾。 1977年到1979年，美国选手埃里克·海登在连续三届速度滑冰世界锦标赛上包揽了男子五项冠军，而且在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的冬奥会上，看似顺理成章的有一个人独揽了五个项目的金牌。而出生于1986年的肖恩·怀特是著名的单板滑雪运动员，曾经获得2006年、2010年冬奥会单板滑雪 U 型槽的男子冠军，人称飞翔的番茄。他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单板滑雪选手，最有才能的滑板选手之一。他不仅在几乎每场他参加的单板滑雪比赛中获胜，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多滑雪者能够完成空中转体900度，但肖恩·怀特的确使之更有看头。他的技巧、风格和个性已经融合在一起，这使他成为最受尊敬、最优秀的单板滑雪选手之一。Born in Madison, Wisconsin on June 14, 1958, Eric Hayden is a former long track speed skater and a road cyclist. For a speed skater, Hayden was always considered quite the impressive specimen. At 6'1", he was an incredibly muscular athlete, which surprised everyone unfamiliar with just how fast he could skate.Today, he's an iconic athlete, still holding the record for winning 5 gold medals at a single Winter Olympic Games. Unlike many other world-class athletes, Hayden wasn't a lifelong skater. He played quite a few sports growing up in Wisconsin and was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a standout skater in any fashion until his career started.Though he would ultimately go on to break records and to clean house at the Olympic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levels, Hayden was very soft-spoken and almost nonchalant with the way he came across to the public at large. In 1980, he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lympians of all time, and even with such fantastic athletes of the modern era like Michael Phelps,Eric Hayden's name is still mentioned in 2013.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thletes in the world, Shawn Wide, is a fantastic snowboarder and skateboarder whose X Games performances seem to get better every year. However, the X Games were always considered to cater to niche sports, and there were many questions going into the 2006 Olympic Games on whether or not Wide could compete on this level of competition. What would follow is one of the best sporting performances in Olympic history, with White cementing his place among the greats in the Olympic Games history. Born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on September 3, 1986, Shawn Roger White is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X Games athlete in history. He's a skateboarder who has experienced moderate success and a snowboarder who has a laundry list worth of accomplishments, including multi-medals from the X Games, the Dual Tour, and from the Olympics.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冬天是热闹的季节，冬天又是一个安静的季节，热闹有热闹的玩法，同样安静也有安静的获得。接下来是 Dennis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带来的冬天故事 Winter Story。 玩转冬季，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篇有温度的文章。 Here comes Dennis, welcome. Hello, this is Dennis. 接下来呢，由我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暖心的冬日故事。 Welcome to the most easily misunderstood season of all. Winter, a beautiful season of intimacy and reflection. Winter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inside and look outside.As we're not called outdoors to enjoy the warmth and sunshine. Snuggle up in a sofa, put a blanket over you, have a cup of hot cocoa, and enjoy the observations on this precious season. Winter is a time for comfort, for good food and warmth, for the touch of a friendly hand, and for a talk beside the fire. It is a time for home. During the winter, I'm content.Or try to think I am. There's a wonderful joy in living behind a noisy city street and starting out along the white road that leads across the hills. With each breath of sharp, reviving air one seems to inhale, new life. A piece as evident as the sunshine on the field takes possession of one's inner being. The trivial cares are driven away by the first sweep of wind that comes straight from the mountains.The intense silence that's brought over the snow-browned land is conscious being from the nature. Sometimes our fate resembles a fruit tree in winter. Who would think that those branches would turn green again and blossom? But we hope it. We know it.Welcome to the most easily misunderstood season of all. Winter, a beautiful season of intimacy and reflection. 在第一段当中呢，我们有看到，首先是 welcome to the most easily misunderstood season of all. 这个很有意思吧 ,Dennis? 他说、冬季呢，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季节。 Yes. Easily misunderstood.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因为后文说a beautiful season of intimacy and reflection. 对，这就是人们对于冬季的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冬季是寒冷刺骨的、冷酷无情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有这样的一种隔阂的。But, 我们的作者有说呢， a beautiful season, winter is a beautiful season of intimacy and reflection. Intimacy 和 reflection, 我认为这是两个重点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Intimacy means... 亲密的 Yeah,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yes. 就是彼此之间的这样很亲近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呢，冬天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不仅仅是跟自己的亲近、同时呢也是和其他人的这样的一种亲近。所以说冬季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另外我们又看到 reflection 这个词， reflection 它的动词形式是 reflect，对吧，是反应，是比如说这个 reflection 倒映在这个水中这个倒影，但是呢、reflection 呢也有思考的意思，所以冬天这个季节应该是a season for thoughts, right? For reflection、 yes. 对，是一个思考的，是一个静下心来想一想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那么 reflection 就是沉思的意思。 接下来文章又有说 Winter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inside and look outsideAs we are not called outdoors to enjoy the warmth and sunshine. Snuggle up in the sofa, put a blanket over you, have a cup of hot cocoa, and enjoy the observations on the precious season. 这一段当中呢，给我们可以说是对于 intimacy 和 reflection 这两个词的一个具体的诠释了。他有说呢， winter give us the opportunity.大家觉得哦，冬天有什么啊？会有什么机会呢？也不容易出去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样开拓的机会。但是呢，作者有说 ，winter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怎么样呢 ？To stay inside and look outside， 确实是把自己要关在屋子里面，但是同时呢，我们的眼光呢，实际上是向外看的、Look at the world. As we are not called outdoors to enjoy the warmth and sunshine. 确实是这样哈，冬天的时候很多人是不太喜欢到外面去的。接下来这个画面呢又是非常具体的，这个词大家应该记住哈，叫 snuggle up in the sofa。 我不知道平时 Dennis 你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哈，你看他用了一个词是 snuggle 其实就是依偎在沙发，就是靠在沙发上的意思。 对，很懒散的，很慵懒的，这样的靠在沙发上，或者是蜷缩在这个沙发上。然后怎么样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put a blanket over you， 通常呢会有冬天这种大的毯子，然后盖在身上，感觉哎太阳射进来的时候，照进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温暖。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在冬天那个季节，你看到了 sofa， 你看到了 blanket， 那接下来还有Have a cup of hot cocoa， 所以还有一杯热的可可奶，然后你来这个饮用哈，来享用。所以这样呢，应该说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冬季了。 Yeah, exactly. 哎，最后怎么样呢 ？Enjoy the observation on this precious season。我们看到 precious。所以、我们有一年四季，但是在冬天这个季节呢，作者认为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 precious for observation, for intimacy, reflection。 可能在忙碌的季节我们不容易做的这些事情，而往往在这个季节我们完全能够把它实施出来。 Yes. Observations, 我觉得这个词用的也是非常好，可以说冬天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观察世界，观察生活，观察别人，同时也观察自己。这就是我理解的 stay inside and look outside. Winter is a time for comfort, for good food and warmth, for the touch of a friendly hand, and for a talk beside the fire. It is a time for home. Yeah, winter season is a season for home. 冬天这个季节呢应该是一个就是在家里的一个季节。那在家里我不知道Dennis 有没有听过那样一句话哈、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 Yeah. 对，东西南北啊、你跑遍了这个世界各地，或者是踏遍了千山万水、但是你回头看的时候，对，还是家里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呢 home is the time for comfort， 因为只有家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 comfort， 而冬天这个季节是给你提供了这个时机 time for comfort、然后呢还有 good food， 你在哪能够得到这个 good food 呢？其实就是最好的 cooking 就是 home cooking， 对吧？ yes. 哎，也有这样说，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就告诉我说他最喜欢吃的就是他妈妈包的饺子。所以这个 good food 我觉得应该是带有 reflection 和 intimacy、带有家庭亲情的这样的一种食物，所以它才能够称为 good food， 并不是说多么昂贵的那样的什么、几星级的 那种大餐，是吧？ 对。 同时还有 warmth， 因为这样的一个 good food 本身它就能够传递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爱，还有彼此之间的关心，传递的就是一种冬天特有的家庭的温暖。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说 the touch of a friendly hand， 这是朋友之间的，与朋友之间友谊之间的这么一种轻触，而且呢还有 for a talk beside the fire， 这个真的是一幅非常温馨浪漫的冬天的图画。如果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亲人坐在炉火旁边，然后一起来畅谈畅聊的话， well it's the time for home， 这就是家庭所能够提供的。 Yes. During the winter I am content, or try to think I amThere is a wonderful joy in leaving behind the noisy city street and starting out along the white road that leads across the hills. With each breath of the sharp, reviving air, one seems to inhale new life. A peace as evident as the sunshine on the field takes possession of one's inner being. The trivial cares are driven away by the first sweepof wind that comes straight from the mountains. The intense silence that's brought over the snow-bound land is conscious being from the nature. 好，那这一段呢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冬天这个季节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可能我们在别的季节忙忙碌碌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的。那么首先看第一句啊 Dennis 再给我们念一下。 During the winter, I am content.Or trying to think I am. 对，也就是说在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内心是满足的。 I'm content, be content with something, 是感到满足。Or try to think I am, 或者是自认为、自以为的这种满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是自以为的还是、这个有外部环境的，它都是给人一种满足感。因为经历了三个季节之后呢，只有在冬天，我们说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对吧、冬天应该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应该满意这一年我们所获得的收获了。那接下来我们有看到下一句有说呢， There is a wonderful joy in living behind the noisy city streets and starting out along the wide road that leads across the hills。 这个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它这个对比是介于两者之间。那哪两者之间呢 Dennis？ 它介于了就是 noisy city streets 还有一个 cross the hill 对、along the white road that leads across the hills， 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yeah. 对吧，相比较比较城市的这种喧嚣、这种热闹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白雪皑的公路、通往这个山岗，静静的山岗、它给了人们一种 wonderful joy。看到这个的时候呢，让我们内心一次又一次的产生一种啊非同寻常的愉悦，也就是说尽情的去享受这个冬天带给我们的宁静，远离城市的喧嚣。那么接下来下面有一段我们看到， With each breath of the sharp reviving air one seems to inhale new life。 对，冬天应该到外边的时候我们呼吸会感到这个空气很寒冷，对吧、禁不住浑身打颤。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作者有说呢， With each breath of the sharp reviving air， 正好是在这样一次、一次次强烈的呼吸当中呢，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好像是整个人都吸入了新生命一样、好像整个人呢怎么样都被注入了新生命，是获得一种新生。其实冬藏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它是一种生命的这样一种能量的聚集。就像这里面我们有说这个 inhale new life， 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怎么样得到了一次新生命的注入。我们看下面， A peace as evident as the sunshine on the field takes possession of one's inner being。 对，我们看到同样也是一个对比哈， A peace as evident as the sunshine on the fields。在冬天的时候呢，阳光格外的宝贵，尤其是照在田野上的时候。我不知道Dennis 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冬天的田野，是吧？ 还真的没有。 那么在这里看到冬天的田野，是吧，它给人的这样的一种宁静，而这种宁静呢看上去恰似怎么样呢，好像是对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感染。你看 take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inner being， 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灵魂怎么样被整个的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宁静的美景给占据了，而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peace， 前所未有的平安。好，我们看下一段， The trivial cares are driving away by the first sweep of wind that comes straight from the mountains。 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The trivial cares are driven away， 这个 trivial cares， Where do the trivial cares come from Dennis？ Trivial cares 呢就是出于的对生活的一种忧虑和担心。 没错， are driven away 其实被带走了，那被什么带走了呢、我们看到下面有说 By the first sweep of wind that comes straight from the mountains。 我估计 Dennis 你是生活在一个城市的男孩子哈， 像你这个年龄大部分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当然也有很多农村的孩子，在农村的孩子呢就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当你在冬天的时候站在这个一望无际的旷野的时候，你看到地上也没有什么生长，也没有什么出产，另外呢你看到的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雪后的这样的一些残雪覆盖在这个田地上、那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呢就是闪闪发亮的，这时候如果说有一阵风吹来，那个内心的这种感受就是说我平时生活当中一切的烦恼就这样一阵清风，冬日里的一阵清风全部都给吹得烟消云散了、所以说这个 the trivial cares are driven away 真的就是一扫而光，被冬天的这样的一阵清风一扫而光，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描写。好，我们看下一段， The intense silenceThat brought over the snow-bound land in a conscious blessing from the nature。 对，我们看到刚才说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个 peace in winter， 这里面有说 intense silence， 因为冬天是一个冬藏的季节，我们既看不到鸟儿在飞，也看不到小动物们在地里这样的奔跑，一切好像都寂静了，因为动物全都冬眠了，对吧？所以呈现在整个这个旷野当中的呢，就是一个 silence， 而这个 silence 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宁静，一种分外的宁静，好像就是不存在了一样，这世界突然间一切这些 living things are gone， 对吧？ Disappear. 对，好像他们都跑哪儿去了。所以这是 intense silence that brews over the snowbound land is a conscious blessing from the nature. 他这里面有说，就是在白雪覆盖之下的这样的一个大地呢，当它显得这种格外寂静的时候，恰恰就是指来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祝福。如果冬天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生气勃勃的话，那它就不再是冬天了，对吧？ 嗯 ，yes。 哎，所以这种景象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宁静，是一种无趣，是一种没有生机，但实际上它是在酝酿着大自然赐给人们的一种祝福。 嗯 ，OK， 我们看下一段。 Sometimes our fate resemble a fruit tree in winter. Who would think that those branches would turn green again and blossom? But we hope it. We know it. 对，很有意思哈。在最后一段呢，作者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 ，Sometimes our fate。其实他在描写大自然景色的时候，冬天这样一个寂静的景色的时候，并不是他直接的目的，他是为要说什么呢？他和人类的命运和我们的生命相比较，他说 Sometimes our fate resembles a fruit tree in winter， 好像我们的命运就像冬天里的一棵果树， resemble 就是比喻嘛，和一棵果树是一样的。那怎么样呢？ Who would think that those branches would turn green again and blossom？But we hope it and we know it. 谁会去想这棵果树的树枝，这样干枯的树枝还会再次变绿开花结果呢？可是因为我们的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并且坚定这样的盼望一定能够实现。嗯，最后这一段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励志的一句话，而且呢给人带来特别大的感动。这个我不知道 Dennis 你怎么理解，反正我觉得如果谈到人类的命运的话，我们经常有这样一句话，就说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嗯，也是一定要心中有 hope， 然后我们一定要坚定着我们心中的这个信念，一直向自己想去的方向努力着，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So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what have you thought about？ 我认为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嗯，其实让我最大的感触，也就是说不要被生活中的一些小挫折所打败。然后有的时候呢，在你刚才我们也聊到，就是说命运中肯定有自己的辉煌的时刻，也有自己在人生中低落的时刻，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些低落的时刻呢，我们心中一定要坚定信念，然后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并且向着自己努力的方向一直向前进。只要你坚信这点，我相信你一定会挺过难关的。 嗯，那作为一名高中学生，你自己觉得和这篇文章比较，对于学生来说，这里面的挑战是什么？这里面的难处是什么？还有这里面的希望是什么？ 高中学生所面临的就是一些以后所面临的高考，然后还有一些紧张的复习呀，还有一些relationship 和同学之间。所以我希望呢，在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高中生的话，请大家一定要相信，然后坚定自己的信念，用努力然后来换取最后这个结果。只要你相信努力一定有收获，然后我相信你在高三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能取得飞跃性的进步，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高考中可以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Welcome to the most easily misunderstood season of all. Winter, a beautiful season of intimacy and reflection. Winter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inside and look outside, as we're not called outdoors to enjoy the warmth and sunshine. Snuggle up in the sofa, put a blanket over you, have a cup of hot cocoa,and enjoys the observations on this precious season. Winter is a time for comfort, for good food and warmth, for the touch of a friendly hand, and for a talk beside the fire. It is a time for home. During the winter, I'm content, or try to think I am.